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、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日本地区筹委会委员、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旅日朝鲜人本部议长，分别在8月5号和8号发表声明和谈话，表示谴责朴槿惠集团阻挠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、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召开。